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北京时间的17:05，今天是星期六。那在接下来两个小时呢，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在今天的17点到19点这两个很轻松的这两个小时很轻松的时间当中，我将会来陪伴大家，在这里给大家种草了。今天周六嘛， 今天陪着小雨的还有我们的妇女之友，很久没有来的天一。 欢迎你哦，很久没有出现的妇女之友。 对，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哎， 然后我也是很久没看到小雨了，结果今天看到小雨之后我就做了一个噩梦 啊。 我不是看到小雨做梦，准确的说是小雨说今天你来上节目吧，我就做了个噩梦，我就梦见上直播迟到了。你知道那是多可怕的噩梦吧？ 很可怕。 哎，我想问一下，对于女生来讲，不涂口红出门算不算噩梦？ 算，你知道吗？女生可以不化妆，可以不化眼睛，可以不化任何，但是我出门我是必须一定要拿口红的。你知道口红对女生重要到什么程度吗？就是比如说今天我出门，我已经比如说开车出了走了一段路了，忽然发现我今天没带口红， 立刻回家。 如果我会权衡，用一分钟的时间权衡一下，如果时间还够的话，我会立刻回家去取。 时间不够的话，立刻杀到最近的一家百货卖场里面去买一支。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现在生活当中不会让自己存在没有口红的机会。我办公室里一定会放备用的口红， 办公室都要放一支， 会放好几支不同颜色的，就要备用口红， 就是搭配每天的不同的。 之前你可能很喜欢，但是呢，现在看来被淘汰掉了，没有那么喜欢，放在办公室里用，万一没有的用，临时充当一下也是 OK。至少嘴上有颜色，心里就会踏实。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给大家做一些热门口红的色号的大评测。今天真的是很下本儿。 对，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已经惊呆住，就是我从没有一除了在专柜以外，我从没有一次性在现实中看到如此之多的口红。 我带来了大概有30支左右的口红，很多， 形状各异，颜色各异， 对， 质地各异， 非常之多， 对吧？ 然后呢，可能听一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了 啊，你问我， 你能分得清楚女生的口红涂的颜色是什么色系吗？就比如说今天、昨天、明天，你都看到了我，但是我换了不同颜色口红，你能感觉到我的不同吗？ 我知道你今天口红没涂匀，这算不算？这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啊，我正面回答你的问题。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从色系的角度上，我大概能，比如说今天你涂的是个暖色调的，下次可能你涂的是一个比较浓妆那种，那么大的差别我能分辨。 那你知道什么豆沙色呀、斩男色呀什么？ 这个就不要问我了。 你 在我眼中只有一个颜色，红，很红，非常红，特别特别红， 或者是完全不红。 有这种颜色啊？ 有啊，还有裸色的 哦， 就是可能你 就是我以为啊，今天没涂，其实你是涂了一个裸色。 对，涂了一个裸色，也可能就配合她今天的这个女生今天的装扮，她可能就很适合那种裸色的口红。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给大家、对一一来介绍这些口红，包括有很多牌子的口红，它其实可能色号差不多，颜色也差不太多， 价钱呢？ 价钱也差不太多， 那买哪个都行呗。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择？比如说不同质地的都是这种颜色的口红，哪一个上嘴更好，或者哪个更适合什么样肤质、什么样皮肤颜色的女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很充分、很充分的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包括唇釉、唇蜜、 唇膏、唇彩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傻傻分不清楚。 厚唇方面又应该怎样做呢？感觉说这些话我就能说很久很久，并且两眼冒着金光。那大家不要忘记，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直接找到活力982来收看今天的节目，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 对，也可以在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哎， 今天必须要看啊，因为今天这么多产品，你要不看的话，我跟你说，男的看了可以帮女朋友选，女的看了可以知道自己怎么选的更好， 我跟你说， 对吧？ 而且你知道吗，天一，这期节目对男生很有帮助的一点呢，是如果一个男生说，你说那么喜欢唇膏，那在你过生日的时候，我就送你唇膏好喽。 结果会被打是吗？ 可以，但是重点是你要避开他已经有的色号，以及他涂上难看的色号。所以这一期节目绝对是可以帮任何人都可以种到草，所以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先来看一看在美妆方面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玩全新的资讯。星期六的潮流风向标，那既然是我们种草了梅环节呢，当然了，我们带来的一些消息肯定是要很新鲜并且非常好玩吸引眼球的。 对， 其实听音我还要问你一个问题，可能今天要一直把你问住。你知道 我也是待了一年的美妆小达人是吧，不会那么容易被你难倒的。 你知道女生化妆的时候要用到一种东西叫化妆刷吗？哈哈 哈，我可以给你细数各种地方的刷。 来数一数。 好， 数一数。 数错了别赖我啊。首先啊，咱们说刷腮红的时候有腮红刷，对吧？ 哇哦， 腮红刷还分为大刷小刷，然后粉刷也会有，然后还有粉扑，对吧？化妆的时候还会用到化妆海绵，有三角形的就各种奇形怪状的，还有那种比较圆，就大家经常用的那种扑的，没关系，就把这种东西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见过。还有比如说咱们的嘴唇会用到唇刷，对不对？ 会 化唇妆的时候会用到， 是的。 然后眼妆的时候有专门的各种睫毛刷，然后眼线笔那不算刷了哈，然后眉毛也会专门眉毛刷子，全了吗？ 差不多了吧。正好我这有张图来给大家普及一下，化妆刷有很多种，除了有蜜粉刷呀、腮红刷、修容刷、粉底刷、大眼影刷、小眼影刷，然后高光刷呀、遮瑕，还有什么眉刷呀，以及一系列的这种什么唇刷， 就等于说只要你在脸上可以画的部分都有对应的各种刷子来配合。 对，只要你能画的部分你就得花这个钱买这个刷子。 哎呀，那太贵了吧，这一套刷子也太专业了。 刷子很贵的。 对 啊，然后我 有没有万能刷一次代表所有的都可以。 再见，你可以发明一个，也许你发明一个卖的很红， 就是各种刷头往上一搓一戳那种，说不准啊。 好， 可以卖的很好。 是的，所以接下来来，这样吧，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好不好？我们今天在做客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都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资深的美妆达人。首先有请我们每周固定会和大家见面的大猴，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大猴。 以及大猴今天带了一位很美很美的朋友，叫做玄子，欢迎你。 大家好。 今天呢他们两个人也是会跟我们一起来给大家做这个口红的评测。所以我觉得你知道三个女人的唇膏对在一起，你知道那个话题可是一天一夜也聊不完。 人家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我跟你说三个女人的唇膏那就是几台戏。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聊刚刚化妆刷的那个话题。正好想问问你们，知不知道那个魔卡少女樱她出了新番？ 天哪，什么呀， 你们小时候没有看过魔卡少女樱吗？ 你不知道这个吗？ 我看过，但是我不知道出了新的。 它出了新番之后，最近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一些事情。就是自从魔卡少女樱出了新番，它出了非常多的周边产品，非常之多。比如说它最近出了一套这个魔卡少女樱的化妆刷系列， 还挺可爱的呢。 太好看了呀。 我觉得 好像是$2939美金， 还可以， $39一套的话，如果送给我会很开心。 我觉得如果是喜欢动漫的收藏， 你如果送给我会很开心。 我没说要 开心，我一定会很开心。 不用暗示我，你过生日还很远呢，不用这么早暗示我。 然后呢，后来就发现，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化妆刷的细节非常的精致， 而且完全是来自于卡通中用到的那些道具的形象出来的。 对，用了感觉自己就是小公主呀。 我觉得是动漫迷的话，这一套收藏也是有价值。 嗯哼， 挺可爱的。 你小的时候也看过这个，对不对？ 我是一个漫画的爱好者，嗯，所以我是各类漫画都看，但是这种少女系的漫画，说实话我看的会比较少。 嗯， 但是也会看到一点， 因为你毕竟不少女啊。 我实在也不是很能改得到那个点了。 另外，其实这个来自美国的这个牌子， 嗯， 它除了小樱的系列，之前还有出过美少女战士系列。 哇！ 而且美少女战士系列它出了非常的详细，你知道吗？它除了水冰月， 嗯， 还会有里面那些其他人物。 这是那个神奇女侠。 对，这个神奇女侠。 这个是谁呀？ 这个好像是《冰与火之歌》 哦，我知道了，那个龙 对， 我想起来 出了这个系列， 哇，连这个都有系列。哎，这个系列我觉得男生可以收一趟，就是不是用化妆啊，单纯是用来收，因为这部剧太好看了。 你可以收来之后送给自己女朋友啊。哦，忘记了，你没有女朋友。 不带在节目中攻击个人了，太欺负人了，赶紧继续换下一张图。 所以。化妆刷系列如果出成这样，就会让女生不停的买。其实除了这一些化妆刷，还有一些化妆刷，这个接下来我看的这个图片，大猴玄子，你们两个肯定知道。 这是什么刷？我好奇啊。 这个你不知道吗？这个就是 画油漆的刷子。 画油漆。 日本的一个腮红很有名的那个牌子的，他们家的化妆刷刷，这个刷子很贵，大概一支就要 拉杜利。 对对对，拉杜利的，大概一支就要400多人民币。 为什么这么贵啊？ 我有两支。 炫富？ 你不用炫富。 没有，是因为当时觉得它实在太好看了呀，放在家里涂在我的脸上都可以提升我的美，为什么不买呢？于是我买了两支之后，你知道吗？我觉得清洗起来太麻烦。到现在为止就压箱底儿了。 你知道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个点，就是在我眼中它也不美啊，嗯。前面你说的那几款刷子啊，它的刷头吧很精致吧，有各种各样的动漫或者说是剧情的东西带进去了。像最后你看那组刷子，我就不明白，横粗短胖那个刷子怎么会好看呢？我说的是不是很多人的心声？ 其实我一直都有一个理念，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除了女生不能横粗短胖。其他的东西短胖都很萌啊。 好吧，我没话可说，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看在我眼里。 接下来要继续来给大家看一些有关于小樱的一些周边产品，非常可爱。比如说最近新出了一个摩卡少女樱的这个项链， 嗯，很漂亮。 以及这个是一个小小的化妆镜， 这个好像魔法棒一样，啊， 对，这个是润唇膏，会不会很想要？ 润唇膏这样造型真的是很会吸引女生吧？ 很好看吧？ 嗯，看他要不要钱，要钱的话就算了吧，最近好穷。 哎，我有个问题啊，就是随着你们年龄增长，这样的 我们年龄并没有很大，你什么意思？ 没有说你们年龄很大，就是我走了，拜拜，各位。哎，我的问题是这个，就是像刚才那个造型，你们会不会觉得幼稚？ 还好，因为我就是萌萌哒小公举。 对啊， 跟我 跟你说，没有女生会觉得哪个东西幼稚，你不要提出这种愚蠢的问题。 对，我们 大家都会觉得我们都很幼稚啊，我们都是小 公主。今天来上错节目了，我走错房间了，我要出汗了。 另外，以及小樱当年用的这个很粉嫩的、很 bling bling 的这个魔法棒， 啊，这个是可以收一个，做的很精 致。你看。这些男生女生不同吧，我唯一觉得可以不用收的就是这个。 这个真的很精致， 因为我收了他， 爱好者一定要收一个。 我收了他没有用啊， 你可以带着你家 干嘛呢？ 跟你家的女儿一起玩啊，来一起变身。 我没有女儿啊，我本身就是少女。好了，啊，我已经有女儿了。 因为有女儿了，你竟然忽视她的存在。 其实，但是听一刚刚我们给大家分享的那一些卡通的动漫周边，你作为男生不是很感冒，对不对？ 说良心话，除了有一个《冰与火之歌》的那个龙女的以外，我不感冒。 嗯哼， 就那一个，我也不是因为它是刷子而买，而纯是因为它有剧情的东西带进去了，而且做工我能看出来非常精致。单纯是因为这个， 你们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女朋友吧？嗯， 有女朋友都会喜欢买这些东西吗？我不相信。 哎，现在已经是到了2018年的马上2月份了， 对， 2月份之后一过，又到了每年的樱花季，所以你知道吗？天一， 嗯， 一到樱花季，各大品牌又要出了樱花限定款。 哎，真是变着法骗你们的钱呢，啊！ 接下来，我们就来非常愉快的欣赏一些樱花限定款的东西。 嗯， 首先是日本的一个品牌出了樱花限定款的这个小蜡笔口红，我觉得很可爱，而且它的价格也不贵，就这种东西价格都挺便宜的，就会吸引女生去买。 然后它有不同口红的色号。 啊，明白了。 嗯，明白什么？ 这是颜色还是略有差别的？但像中间那两款啊，就最中间那两款，在头的颜色的话，我看就好像差别不是很大。中间这两款 确实不大， 头尾差别是很大的，对吧？中间两款我感觉差别就不大了。 是的。另外还有樱花限定的 护唇膏，哦，好少女系的东西啊， 还有， 啊，这个真的是太少女，小心都飘出来了。 樱花限定的腮红，这个虽然，腮红这个东西虽然我买来之后不会常用，但是我拥有了它那就是不一样， 摆在那里当装饰品是吗？ 对，装饰品还是很开心的。 就是你们家专门订一个架子，是放在各种不用的化妆品，但是非常好看的是吗？ 可以啊，如果你可以给我们免费安装这个架子，我们都很愿意把它摆出来。 建议要走了， 免费两次去掉我可以考虑。 还有樱花限定这个指甲油 啊，好透明啊， 这个颜色看起来感觉很丑，涂上之后 因为很透明，啊， 应该是一个不太实用的颜色。 涂完之后会有吗？感觉现在都是透明状。 对， 应该看不出来吧？ 可是如果你送给我摆在那儿，还是可以。 你的追求是说不要实用，好看就行。 这就是女生对于 化妆品， 对于化 颜值是首先，其次是实用，是吗？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忽然理智，觉得说，我不要那么好看的颜值了，只要好用就好。但是偶尔你知道那个少女心她还是会忍不住的迸发出来。 大家注意，她说的这个偶尔的频率其实并不是真的意义上的偶尔，是每天分三次那种，早中晚各一次。 也并不是，而且今天给大家看了很多很卡通的限量款的这种东西。另外还有刚刚我们不是说了小樱吗？Hello Kitty 在今年也出了一些限定款产品， 哎。哎呀！ 但是通常我不知道大和玄子，通常我家里确实没有 Hello Kitty 的化妆品，因为它长得太可爱了，所以我会觉得难用。 好看跟难用这两个词好像没有关系吧？ 你们来看一下他们在最近推出的这个限定款的产品，我们可以详细来看一下，有 Hello Kitty 的腮红，还有这个好像是眉笔。以及它的唇蜜，还有指甲油，一套还是挺齐全的。所以你们两个人会想入手吗？如果价格便宜的话。 我还好，我吃过很多次这种亏，就是颜值很高的这种价格又不太高的化妆品，我发现基本上大部分的价格都在它的包装上了，就不太好用。 哎，那你们买之前不会试用一下吗？ 会，但是试不出效果的。 有的 试 不出来啊， 你知道吗？你会被你的那个心麻痹掉。 对， 觉得 明明不好用，好看好看，心里就潜意识告诉你好看，其实并不好看。 对， 我在这儿可以跟大家说一个也不算是秘诀了，就是这种限定款的这种卡通的系列的彩妆，最好不要去选择购买它的底妆。 底妆为什么呢？ 因为底妆通常不会很细。你们两位不要在那一边一直叨叨叨。 我们在研究口红。 一会儿我们会有专门的板块来跟大家聊口红哈，因为你们这样讲话大家也会听到哦。 好的。 接下来还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除了这一些很可爱的很可爱的牌子，其实在今年也有一些牌子推出了一些也不算是新年限定嘛，就是很可爱的一些新款的产品。比如说兰蔻的这个气垫腮红，我还第 红，啊， 对，第一次听说到气垫腮红的说法。 腮红也可以是气垫吗？ 嗯， 以前就有 是吗？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会不是很好用。 可是因为我是干皮，很干的皮肤，所以我看到这个会觉得说，哎，会不会气垫的腮红要比那种粉质的涂上去要更加能够就是贴近我的皮肤， 贴皮一点， 对，更保湿？ 会这样吗？ 其实不会，很快就看不到了。就是你用上了以后，本来它颜色就很淡，然后过一会儿就没了，就什么也没了。 都可以再涂呀，我就是买了开心呢， 听起来好有钱呀， 这是有钱任性，这不是买了开心。 另外再给大家看一看最近在彩妆界新出的一些创意的彩妆， 这个是什么？看不出来。 这个叫做火柴口红。 这是口红啊？ 对，它看起来是火柴状的， 每支感觉还挺小的啊。 对，非常可爱。以及纸肥皂。 纸肥皂， 对，然后最近还就有一个文章在推崇各种纸，你们听说过吗？什么洁面纸，补妆的那种粉底纸，你们有用过吗？ 没有。 我今天有带到现场来， 好有钱。 那我们看看 没有 什么叫粉底纸。 这个非常便宜，非常之便宜，是我在这个牌子只有在京都有一家店，只有在京都有。然后呢，它的单价大概都是 300日元左右，就20块钱一个。 哦、 对，它这个就是洁面，叫做洁面纸、嗯。你把它抽出来一张一张的，然后放在手中，碰点水它就化掉了，就可以当一次的洗面奶来用。所以当时我买它的理由是因为觉得哇，好棒呀！这样的话，我每次出近一点的门就可以拿着它，然后来当做洗面奶用了呀，也很方便，放在包里， 这个 很好看。这个。就叫做叫做补妆的那个粉底纸，就它上面是有一些透明的散粉的，你把它拉出来一片，然后呢在你的脸上铺一铺，你的脸上就补妆了。 让我感受一下。 可以啊， 就直接往脸上蹭就行是吗？ 对呀、啊、不是这样 吗？是这个意思吗？ 就像粉扑一样、 啊、这样是吗？ 对对对对对。 然而并没有什么感觉。 它上面会有粉吗？ 它会有粉，它会有粉，然后呢、 哦、在这一面， 对， 刚才是滑吧， 它会有， 我想看 有珍珠色，你可以给他们传过去， 对，你们可以看一下。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挺方便的， 有淡淡的一点粉。 我跟你们讲，这个洁面纸确实是很实用的一个东西，可是呢那个粉底纸一般情况下不太会想起来用它来补妆。 它是在这样一层，就一面是光滑的，一面是有粉的，你摸一下我手上会沾一层这个淡淡的粉、嗯、有点像那个、嗯、沾了一点面粉的感觉，所以它还是能起到一点补妆效果。 对对对，能起到一点效果。然后它有它，然后他们这个品牌还会有一些什么什么洁面皂呀之类的，这种都是纯手工的东西，但它很有特色的是只有在京都的那家店有，全世界只有这一家店，它价格全部都不贵，都很便宜。 哦，这是不是打着可回收可循环的那种 啊？并没有， 并没有啊。 你 我以为它是有 可 再生资源的那种，就是它不会污染环境。 好了，在今天的潮流梦工厂的第一时段，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在美妆方面的全新的资讯，还有一些好玩的一些产品。那在接下来的第二时段呢，我们就要来做这个口红的评测了。 嗯， 对，我们也会来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口红，买这些口红或许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很好玩的故事。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跟我们实时的互动和沟通，或者是在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以及在一直播上面直接找到活力982。我是小雨，一会儿见喽。 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 金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听见美。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一，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政府物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小河最小雨，讨价狂人姚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 北京时间的17:31，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的第二个时段，我是小雨。 大家好，我是今天来到节目中陪着小雨一起来评测口红的。 然后他发现他来错了，可能马上就要离场。 今天的嘉宾天一。 哎，那欢迎我们的另外两位嘉宾，是我们的美妆达人大猴和玄子，欢迎你们两个。 大家好，我是大猴。 嗯，那今天呢，在我们种草了美环节，就会来跟大家讲一讲女生到底为什么会买那么多的口红，明明只有一张嘴呀、 啊。对呀、啊，我觉得女人好像在两个啊，不止两个，三个方面，在我看来是费解的。 嗯， 第一个就是你们没有那么多张嘴，但是有那么多支口红。 我们换颜色呀。 第二个，你们没有那么多只脚，却有那么多双鞋。第三个，你们没有那么多只手，却有那么多只包。这是我特别不能理解的三项。 为什么没有女朋友？你理解了那一天，你就有了哟。 所以接下来要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种草了没环节。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潮流梦工厂种草了没环节，大家不要忘记在我们的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一直播平台直接找到活力982，以及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喽。哎呀，这么多的口红啊。 对， 好开心哦。 我有好多奇怪的问题，比如说在我看来啊，我举起这两只，就你们现在嘉宾到主持台这个距离，你们能看见这两个颜色的区别吗？ 能。 你们竟然能？ 能， 当然能。 你们的眼睛这么敏锐吗？ 一个暗一点，一个亮一点。这个 我只要放得很近才能对比出来， 你知道吗？这个也是一会儿在我们真正的评测的时候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有一些牌子或者不同牌子会有一些色号，其实涂起来差不太多，但是这些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选，包括它可能材质不一样，有丝绒的，有哑光的，有闪一点，但可能其实都是这个颜色，那我们该怎么选，一会儿也会来跟大家说一说。所以在我们今天种草了没一开始呢，我们既然有这么多口红，导播老师可以给我们嘉宾一个镜头，他们的桌子上也带来很多很多的口红，我们想先来聊一聊，就是女生买口红这些小故事， 明明已经有那么多了，为什么还要再继续买下去？我先来分享一个，你们两个可以也一会儿也可以分享。 准备着故事。 就是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我才刚刚拥有了阿玛尼家非常著名的这个小胖丁口红， 嗯， 刚刚拥有，它已经红了很久。可是之前我一直不买的理由呢，是我很理智，因为这些颜色我都有了，而且我对这个包装不感兴趣，我也不想要。 那你怎么突然就不理智了呢？ 因为在上个星期的某一天，真的是那个真事儿哦、 嗯， 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里我一直在他们家的专柜试这个口红，试了整整一宿啊，我把每一个颜色都涂了一遍，但是我最喜欢的那个颜色被一个小姐姐拿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试，我一直在那等，想试一下，当时梦里我就记得那个被他拿走的那个色号叫做504。 你其实梦里还能记得色号？ 504号被他拿走了。 你这个梦做得好具体。 我睁开眼之后发现我一晚上都没有试到504，这怎么能行？这也许是什么来自天上的口红之神给我的暗示，说小雨 你一定要把504号唇膏买掉，这样你就能得到好运啦。于是第二天中午我立刻 就买了， 就去买了。 结果好运呢？ 然后而且你知道很巧的吗？ 嗯、 是他们家的一个口红503、504和505都是热门的口红，并且它全部都是就是差不多这种色系的、 嗯、 豆沙偏粉，都是这种颜色的。而且503和505刚好都没有货，只有504有货，所以你说他是不是在等我？所以你们说我是不是应该买？ 可是506你为什么没有买？那个更热门。 没有看到506，今天我现场有506来了吗？ 明天你就要去买了，现场来了507。 现在来了507，我想看一下507，我一会儿想涂一下507。 哎、我反过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种草了没？这个环节也是我们现场的主持人和嘉宾在互相给对方种草。啊、哦，507也很好看， 紫调豆沙色、 啊。你们竟然能看出这个颜色好看？ 啊、对。 哎呀，我是冒昧的说一句啊、 嗯， 就是你用这两款的频率有多高？就是 你知道吗？自从、嗯、啊不是，我上周其实入手了三支口红， 嗯、 一支是小胖丁的504，一支小胖丁的300， 嗯， 还有一支迪奥的这一款，这个是451。然后呢，这三支颜色买来之后， 嗯、 我发现。原来我之前的口红都不配做我的口红，他们三个才是最好的。 你让这一桌的口红都在哭泣、哎、好吗？ 这一周我的包里只放这三支口红、 嗯、 从来没有放过其他人，真的，因为我觉得他们三个很好看。而且就是我其实很少买迪奥家的口红、 嗯、 但是这一根这个颜色，因为它是那种有点像唇釉，但又比唇釉要稀一点的那种质地，有点像染唇液的那种感觉，所以它涂上了之后效果简直太好了，而且持久度非常高，包括小胖丁这两个颜色持久度也很高。对，所以这三支口红成为我最近的新宠。我想听一听，嗯， 对，我有个小小的问题啊、 嗯、 就是纵观了你这一桌子的口红，大部分颜色我还能理解都是偏一个粉嫩的啊，这一支是紫色的，它是怎么出现在你这一堆口红里的？能解释一下吗？ 你懂什么？这个是限量款，这个紫色当时很难买， 但是你什么时候可以涂到这个颜色？你告诉我。 所以它是崭新崭新的呀， 就是你根本没有机会涂到它。 对 不对？ 崭新， 只是因为它很火所以就买了。 这颜色真的很可怕，你们快看一下。 对，这个颜色你的什么样的妆容和衣服能驾驭这个口红？ 没有，当时我记得是某一年出了四个杨树林家的限量颜色、 嗯、 然后这个紫色是其中的一个、 嗯、 某一年，好几年了已经，但是我就觉得那我已经买了其他三个，我不能集不齐呀、啊、所以我就把这个紫色也买来了。 你要集龙珠吗？这还要集个能召唤神龙是吗？ 而且是当年那个有一年全智贤涂了紫色系的那个口红、 嗯、 涂完了之后觉得太美了，简直就是仙女下凡，所以我就也想仙女下凡呀。我这个心思有什么错误吗？ 所以女生买口红有可能是因为梦，有可能是因为某个明星，还有可能是因为我就差这一款没有集齐。 对， 其实完全不是出于我想使用。 刚刚我分享了我的小算是一个小故事，我想问问大猴和玄子，你们两个人在买口红上面有没有这样的很冲动的时候？ 我还好吧，我有时候会看上某一只包然后买不起，我觉得哎呀我过得太惨了，然后我就冲到口红专柜，人家说这个我都要 发泄一下。 那等一下，那你不就那你账户余额里的钱不就离买这个包的距离更远了吗？ 对呀、 啊、嗯，我放弃了呀，我从另一个角度对自己好一点。 而且还好吧，就是我自己会有时候看试色，我就想吐槽嘛，我就很喜欢在网上写吐槽，就哎呀，美妆博主 P 太白了，然后写就觉得，那到底涂上有多丑呢？我自己买一根试试吧，就又买了，所以你看，这冰山一角。 哦，就你还会买来试，就人家说不好，你想说到底有多不好 ， 就别人能说不好了，你还要非要花钱买来试试有多不好？ 哎、这种思路，你的这个脑回路也是很厉害呀。 对，而且人家好，我买来试试有多好？ 对呀、 啊，你是反思维，人家说不好，我要买来试一试。 对，我很好奇，而且我会因为我自己皮肤黑嘛，我只要听人说显白、斩男、什么小仙女，我就没有办法把持了。 那你斩到男了吗？ 没有，虽然我没有斩到男，但我胖了呀。 胖了，这又是什么点？ 这样 买口红会涂胖是吗？ 大猴，你自曝一下，你有多少支口红？大概 几百支？ 几百、是几百呢？ 两三百支吧。 哇哦！ 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包包， 很夸张。 对， 那你就应该继续攒钱，不用买口红了呀、 啊， 你就可以买那些你想买的牌子的包包，然后把相应牌子的口红放进去。 口红是立竿见影的，你有200块就可以买一支，但包包攒起来太辛苦了。 我觉得你如果200多支口红的话，其实你每天不重样的涂，你也可以涂个两三年吧。 我虽然嘴上不涂，我在手上啊。 啊， 没事就 感受一下颜色是吗？ 画上两排。 大猴，你的200多支口红，大概有多少支是你平时很实用，随时拿起来就可以带出门的？ 其实也就一支。 就一支？ 对，我其实经常擦的就一支。 那我好奇你经常擦的是哪个颜色的？ 我带过来。是一只绝版的颜色，有没有很羡慕？我不告诉你是什么颜色， 并没有很羡慕。你有没有给我看？ 你让我们看一下。 好气啊！ 好， 这个是我在一个二手平台上花100块钱淘到的。 哇， 看一下这个颜色， 已经快用完了。 是什么颜色呢？看一下，这个算什么红啊？ 它虽然说这个颜色是绝版颜色，可是我可以跟你们讲，很多牌子现在都还有这 个 颜 色 呀。 我 觉得它涂上妙啊， 真的吗？ 特别的妙。 那我能不能现场涂一下你这支颜色？ 它后擦是正红色，薄擦是橘红色，然后再就是你把它再擦掉一点，它又变成那种粉橘色。 天哪！那你一般会选择怎么擦？ 我也就随便一擦吧。 随便是几个颜色？ 就是 让它自己变换颜色是吗？随着它的薄厚。 佛系女子。 玄子家里有多少支口红？ 我可能就没有他那么疯狂了，我估计会少一点，大概，多的时候有小100个吧， 哦， 也有几十个，我不敢说， 几十到一百 会有的呀。 哦， 我觉得他不止，我觉得他肯定是扔掉了很多。 我会怕那个口红就是 过期， 然后我一般不会超过2年吧。 会清理一批口红，那你会不会因为比如说这一款的包装特别好看，我就留着它，哪怕过期了？ 我买的好像没有那种包装特别 哦，你不是走那种外装挂的，就是我喜欢这个颜色或者好用。 对，我比如我这儿有一个，我买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是 NARS 的这个色号叫 Shirley， 因为我英文名叫 Shirley，所以我就 这个理由， 你知道女生买口红的理由， 这个理由也是，我看也知道是什么颜色的，我看会不会是 姨妈色。 天一，你知道什么是姨妈色吗？ 知道。在我眼里这个就有点接近了。 对，这个就是 对吧，这应该就是很深的颜色， 也是就是如果你薄涂或者你只涂这个里侧，然后它会看起来不是那么的不日常，就不会觉得 不会像那种浓妆的感觉。 我现在涂的就是这个， 是吗？我看一眼， 好看， 但是就是 远看很好看，很提神， 肯定是不一样。 对，我以为会更红一点，因为从我直观来看这个口红更红，像刚才大猴的那一只就是比较常见的正红色，就我一他那个刚才小姨拧出来，我一看就正红色，我觉得哎，好没什么稀奇的嘛。 这不算是正红色吧，有点橘红、啊， 其实有一点橘调。 看看你上来之后的感觉怎么样？哎，还蛮适合小雨的，所以这应该算是比较百搭的一个颜色，是吗？ 对，我觉得你们两个其实内心可能在吐槽我， 哎， 有什么特别的？不管不接受批评， 我们不批评。我现在意识到了，吐槽女生的口红会被骂死。 刚刚大猴跟我们分享了他日常生活当中最常用的是迪奥这支638色号，然后呢，现在我嘴上也涂了这个颜色，我觉得很好看，而且滋润度不错，但是并没有什么特别。可是如果花100块钱淘过来还是可以的。 我不接受批评。 我觉得是，就是我觉得女生中会 常用的一款颜色。 对啊，很普遍的呀，没有什么 啊。对，细近看是有点偏橘色的，但是还是很适合，应该大部分女生都可以驾驭的一个颜色。 对，而且它刚好就既不拔干，又不像那种丰润质地的，就是很不持久，它就还好。 大猴，你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颜色？ 我最不能接受的应该是紫调。就是你手里那只限量色，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让大猴现场来试一下这个紫调的口红，看看它涂上之后什么效果。大家不要走开， 下巴。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哟。 我迅速把这个传过去，快！ 已经迫不及待。 所以今天你知道吗？女生们凑在一起试口红是很开心的事情。在大猴试这个紫调口红的时候呢，我也想来问一问玄子，平时你出门的时候最常带的一支口红是什么？ 我大概每2到3个星期会换一批。 会换一批？ 就是 这么疯狂吗？ 我每次我可能出门也是会带2到3支，然后而且我觉得刚才这个天一说的这种情况，就是说你只有一张嘴，你为什么就能对用 带那么多？ 因为我每次可能我一次妆容可能会用到2到3支口红。 哦，你不是只涂一种颜色那种？ 我可能比如说里面我涂这一种颜色，然后我用外面又用另外一个颜色晕开，比如刚才那个小胖丁507，然后我可能就用它先打个底，然后我再把那个Shirley 就我手上拿这一支， 对，我把它用在这个嘴唇的里侧，因为它会深一点，然后整个看起来就好像是就里面会有一点点发深红，但是外面是 逐渐变浅的那种。 对，会有那种效果。 哎，那这样，既然刚刚玄子跟我们分享了他这个涂口红的小秘诀，你可不可以现场来用这几种颜色来打造一个这样的唇妆，让大家卸一下，给大家看一看。 可以， 可以现场教学一下。 我发现它这个口红很有意思啊，它上面有个磁铁，就是你如果扣反了，它会扣不上去，它会自动，哎，你看到吗？它会自动的扣到，咔嗒，自动扣上去。 所以就是值得买啊。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这种小设计啊，很有心思。 好，现在玄子就要 变成这个 来教大家用 一下你的这个颜色， 对，用不同颜色的口红打造一款唇妆。所以呢，我们现在可以把镜头给向大猴，非常可怕，他已经涂上了。 请允许我发自内心的一个会意的善意的微笑。 哎，好气呀、 啊！礼貌而不失什么？ 尴 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我涂的时候整个人都是怨的，我自己吓出了双下巴。 我要默默的说一下，如果你想看到此时的大猴，一定要上我们的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现场点开看一看。 我不想活了，我没有 这个紫色是怎么能？ 对， 有什么人能驾驭紫色口红？ 反正我这种大黑皮是真的不可以。 这个是来自于杨树林家的19号，这个颜色之前很火。然后呢，如果你去专柜，专柜的人就会跟你讲说，这颜色很棒呀，你别看它是紫色，它上嘴不是那么紫的，他就会说一堆话来忽悠你。 是没有错。 所以这个颜色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因为呢，它 你不要笑， 它显得不是特别的高级。 对， 怎么说呢？以一个男生的视角吧，我看这个紫色，说实话，没我想象的那么的紫。说良心话， 它还是有一点粉。 对，但是说不出来，有一种妖艳的感觉，我很难形容那种很微妙的那种感觉。你要不要用回这支口红？ 我要用另外一个 颜色是吗？ 有新宠。 不要，我要给你，我要给大猴一支我这有的颜色给他涂。 你要挑什么颜色？ 但是我这没有什么很难用的了，我想看大猴涂一下小胖丁的这个300，可不可以？ 荧光色吗？ 不是荧光色，就稍微有一点点橘和红，这个涂上非常好看，不会吓人，我向你保证，它很美。 我跟你说，黑皮又要被你伤害了。 所以现在，这一支现在我们要试这支色号呢是阿玛尼的小胖丁的300。这个色号在网 对网上也很红，什么300、301什么都很红， 是很红。 然后这一支我现在要给大猴来试一下， 好，那大猴试一下这个。 大猴的内心几乎是破碎的。这一款真的有一点荧光，就是白皮擦上特别好看，然后黑皮擦上也挺 灾难。可是那个大猴都说自己黑，但是在我看来你很白呀。 我并不觉得他黑 呀。对呀、啊、你还要怎么白？ 我都用的最白的色号。 哦，就是涂出来的白是吗？我觉得这个颜色应该是女生们会比较喜欢用的，我感觉从外观来看。 哎，这个好亮啊， 好看的呀， 好亮， 我觉得有一点荧光， 就它会比一般的口红给我感觉更扎眼，一下就射到眼睛里面那种颜色的感觉， 这就是荧光效果呀、 嗯、 我觉得很美。 它过一会儿小胖丁这种感觉就是带一点染唇效果的唇釉，比较好的是它过一会儿会变得哑光， 嗯， 它不会像现在这样，然后很快就整个像被嘴巴吃进去了， 就变成咬唇的感觉， 对对，然后你再去擦都擦不掉， 擦都擦不掉。 对小胖丁这款口红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如果你想要妆效持久的话，我觉得它是效果非常好的。 对 对，因为基本上擦不掉，比如说我那天涂了504之后，我想换一个别的颜色涂，我怎么擦都不掉。 那怎么办呢？ 喝水也不掉，而且它有一个非常妙的一点，就它不沾杯。 对， 很多口红你只要一喝水或者无论用什么杯子呀、矿泉水瓶，你的那个口红就沾上去，很正常。但是而且大家都会打着一种旗号说，哎，我们家口红新出的这款是不沾杯的，可是基本上不能做到、 嗯、 可是小胖丁这一款口红确实不沾杯，已经是被我们亲自评测过的了。 哎，那你说它去不掉，你怎么盖成其他颜色呢？ 就不盖啊， 就放弃了，是吗？ 写卸妆液呀、啊， 嗯，卸妆液 身带 掉， 对呀、啊，就不盖其他颜色。 哇，那你们包里真的会很沉，一堆瓶瓶罐罐。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刚才听你说的，就是女生喝东西涂口会粘上嘛？ 嗯。 但是我看到更尴尬的一点，就经常女生那个口红涂完之后粘到牙齿上。 嗯，有。 就这个好像经常发生。小雨不用这么看，我也看过你是这种情况。 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啊。 对，就是说实话，就发现 吓得我 那个对方的那个牙齿上面就有一个红红的，就有点像出血了一样，你又不好意思提醒，那这个问题怎么办？立刻赶紧看一看。 没有没有没有，我在看我这个638这个色号，我觉得真的很普通。这个问题怎么办？ 就经常擦吗？和随时看一下。 嗯，就只能说是自己涂完红之后检查一下，也不能，也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 是因为涂的太靠里了，所以会吃到牙齿上面。 有可能， 要涂的外一点会好一点。 对。 哦，你要不要换一个颜色？我真的觉得这个颜色就是凸显不出我们北京小河穗的气质。 你刚才不是说这个颜色适合我吗？ 适合你的日常。我觉得在我们的这个荧光灯下好像少了点个性，你要不要换一个，挑战一点，让我们看一个不一样的你的颜色。 可以推荐一个吗？ 可以啊， 推荐小雨姐用这一支。 什么颜色？ 是小孩色。 这话这个词好吓人，就是 能感受到大 猴 的报复吗？ 所以 这个颜色很妙，特别显白。 我先看一下啊，现在小那个小雨在那个 卸口红， 卸口红，哦，这个就是拿起来看是特别深的那种砖红色， 但擦上是那种很亮，它自带那个非常水润的效果，还不沾杯。 我看一下好吗？ 看着是不显，但你可以尝试。 很火的杨树林家的409，当时和407是就差不多，几乎一样火，卖的可贵了。407 非常难用啊。 是的。 那这款是你觉得是好用的、嗯、还是要 陷害他一下？ 这款好用， 真的不是报复，大伙很善良的、 啊、好吧。那我期待着小雨上班这款砖红色的口红看了什么样，我还蛮期待的、啊、 气场特别强， 就会变得很凶。 我不适合这种气场强 的，北京小 河穗，因为我本身长得就不友善， 对， 比较凶， 长得不友善， 我长得很坏，所以我涂上这种可能就会像后妈。 不要这么说我们这个后妈的概念，但我觉得的确会让人气场变得很强。就是首先小雨的那个五官，尤其眉目的眼那个，就是比较大气的。 好会夸啊。 那不然嘞，做的这么近， 口才这么好，肯定快有女朋友了。 你知道吗？我那夸不好的话，他真的会凶，因为他本来就长得很吓人，你知道吗？完了，这刚两句话就暴露了。看一下啊，画完这效果怎么样？ 我觉得是好看的。 那个玄子画完了吗？ 玄子画完了吧？ 基本上吧，因为我就。 好，我们期待着玄子跟我们的小雨两个人的颜色的、这个。 你看女生为什么出门慢？你看擦口红哎。 对，要到擦这么半天、啊。 像我们汉子就咔咔擦。 你们，我们汉子，你也是。 咱们。 你也是那种快速可以。 对，我化妆5分钟。 哦，好吧，涂完了，我们看一下，先看一下小雨吧。 好看哎。 小雨，你能面冲我吗？让我看一眼。哦，不要跟他对视，感觉会被打死。 真的很坏吗？显得 我觉得感觉气场会很强， 会显得很 感觉有那种女强人，就是领导的上司的那种气场的感觉。 有一点， 因为很严肃，他嘴唇很沉的颜色，会让你感觉整个人气场都往下走。 嗯， 直男好像不喜欢这种颜色， 不可爱。 光泽呀。 对 对，所以 有光泽，但是不可爱，就是感觉有距离感。这个颜色 我也不太喜欢哎，因为我最近是想已经想准备走可爱路线了。 他现在像一个这个特别严厉的妈妈，有没有？ 是不是？就是那种小孩子犯了错误就要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就那种 你说话要小心点，一会儿下了节目 我收回来，我们赶紧聊子璇，不要聊小雨了。 璇子已经画好他的这个唇妆、可以再来给大家讲解一下。你口红，你可是 就把你涂的方法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就是整个，然后先用这个小胖丁、然后先涂一下，但是小胖丁也一定要注意这个笔触。 他用的色号是507。 这个词用的好像不是特别准确，但是就是说他因为要把握好这个量，然后不然的话，这个铺开的过程中就会特别的不均匀。然后把它匀开以后，然后大概因为我现在可能比较仓促，边缘处理的不是很好。然后再用这个 Shirley， 然后就因为我会把它用的就是尖尖还是保留着这个口红的尖尖，我用它来点这个嘴唇的里侧， 画得很精致。大猴，你离它那么近，你能看得出来它是用两个颜色吗？ 其实可以，它是有一个非常自然的过渡的， 对，有一个层次感的， 对， 所以。听你知道了吧？ 我们 女生， 你们两个的这个颜色啊，都有个异曲同工之妙，就是感觉你们俩都瞬间变严肃了，因为是比较深的颜色，你们这个特别适合冬装，我觉得秋冬装适合。我就算了吧，我 嘴唇很性感， 我的嘴唇本来就厚，你知道以前我们在做口红教学的时候，就拿我做实验，做各种唇妆，从正常到咬唇到那个晕唇的那个妆，我觉得那个旁边的人一定不想看我。 但你的嘴特别适合咬唇。 真的， 我超级羡慕，我就想要厚厚的嘴唇，这样可以画出那种。 你会画咬唇妆吗？ 我不太行，我嘴不够厚。 璇子会画，对不对？ 我怎么感觉你 是会的？ 这样吧， 你不会让他给 我 画吧？ 第三个时段的时候，我们打算让璇子现场来给我们的天一画一个咬唇妆， 666， 然后我跟大猴来继续评测这些口红。哎，不要走开，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在第三个时段当中会有更多很经典的口红 的 色号的评测。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一会儿见喽。 You gotta help me, losing my mind, keep getting the feeling you wanna leave this all behind. Thought we were going strong, I thought we were holding on, aren't we? No, they don't teach ya.This in school. Now my heart's breaking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Thought we were going strong, thought we were holding on, aren't we? You and me had a whole lot of history. We could be the greatest thing that the world has ever seen. You and me got a whole lot of history. So don't let it go. We can make some more. We can live forever. All of the rumors, all of the fights, but we always find a way to make it out alive. Thought we were going strong, thought we were holding on, aren't we? Cars, homes or rooms. 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8:01，这里依然是 FM 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今天是星期六，今天我们种草了没环节呢，跟大家一起来评测的是一大波在市面上很红的口红，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呢？不同质地的，不同牌子的，不同颜色的，到底什么样才是适合我们的？那些所谓的明星色号真的有那么好看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在这个时段更加详尽的来给大家做一些口红色号的评测。不要忘记在我们的新浪微博上面搜索到活力982，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找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啦。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的美妆达人大猴。现在只有大猴一个人在我们的嘉宾区，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大猴。 这是为什么呢？还要跟刚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来讲一下，是因为呢我们刚刚在第二时段要结束的时候，把我们的天一派遣， 突发奇想， 对，突发奇想， 小雨突发奇想， 没有天分的一个主持人了，把他派遣到了我们的表演区去。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玄子他会画一种很诱人、很美丽的 咬唇妆， 但是呢，我不能把大猴放走去试呀，因为大猴要继续在这儿做这个。 不，关键是大猴没有那么厚的嘴唇可以画这个妆。 哦、对，他们说天一的这个嘴唇非常适合画咬唇妆，所以我也很想看一看在他的嘴上画出来是什么效果。 别吓到各位。 一会儿，但是重点啊，我们还是要来学习这个技术。先请我们的玄子来跟我们天一来画一个这个咬唇妆喽，开始喽。天一，你现在什么心情？ 我现在就是很忐忑，虽然不是第一次被画了，但是我看了他给我选的三个颜 色。对，那个选择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是哪三个颜色？ 对，介绍，可以， 我觉得还挺深的， 可以说一下详细的色号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因为这个我觉得咬唇妆啊，就是首先稍微打一个底，因为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嘴唇的颜色还是统一一下比较好，然后再在这个嘴唇靠里的里侧，然后点上这个稍微有一点点深的颜色，可能会看起来会就是过度的更好看一些。对，然后我选的其实是大猴跟我一起选的，我一定要把它拖下水， 两个人合伙。 对，然后一个是这个阿玛尼的这个501红管501，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赤土色，这个是 KVD 的 KVD。对，然后还有一个是 NARS 的这个海德公园吧 ，High Park。对，然后这三个 真的是太诱人了。 是的， 对，反正是很深的颜色，就是对了。 对，然后我决定就用这三个，可能用这个阿玛尼的这个红管501来打一个底，然后用。你可以选择一下用哪一个来给你做这个咬唇妆的这个 吧，这个吃土， 对，还是有点 受不了， 不太敢尝试， 对，不太敢尝这个吃土，还是这个颜色吧。 好的， 叫什么 颜色？这个 海德公园。OK，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开始了呢？ 好，现在就让我们的玄子来给天一画一个这个咬唇妆。在他们两个画的过程当中呢，我跟大猴还是继续来给大家评测 好 一些这种颜色。接下来我想说的是关于一些非常红的一些明星色号。你那有没有带来一些明星色号？ 哎呀，我带的太多了，就是老牌网红，像杨树林的52星星女神色，然后还有这个应该是李冰冰同款色号，兰蔻的198，其实还是个正红色。还有像小胖丁，这个是玄子带来的。还有 NARS 最经典的豆沙色。 是谁？也是 我带了两只 呢。有明星用 过的吗？哎呦，太多明星用过了。到苏伊塔就是 DV 色。太多太多明星用过了。哎呀，好多。 我这边还带来了 Chanel 的96号色。 哦，是。 还有94号、43号和42号。都是当年非常火的网红明星色。 对， 可是这些颜色咱们先来大体上评论，你觉得明星色号就是真正到你手上之后好用的多吗？ 其实不多。 那你来评判一下为什么？ 首先他们的化妆师其实不仅仅往往不仅用一种颜色，只不过他最后可能看起来更接近于多少多少。 对，我发现了一个共通点，就比如说我手上的刚刚我跟大家说的 Chanel 的96、94、43和42，他们会有一个共通的问题。问题就是单独这个颜色涂在嘴上太过于鲜亮了。 对， 就是对比度实在是太强了。 是， 我把这几支打开给大家看一看，看这种非常非常 43吗？ 艳的 42， 这个是42，而且当时还很难买，基本上是得好几个免税店才能买到。 断货王43当年炒到要300块左右，就是代购的价格。 哎，43我用的还挺多的，快用完了。 43还不错， 43还不错， 它是那种珊瑚色，不算特别荧光。 还有96号色，我个人对它的评价是基本上没有怎么用，是它的颜色是那种纯正的橘色， 是 有一点太硬了给人的感觉。 阿宝色这个， 对，就会觉得不是很柔和。 是， 对，所以96号色，大猴，我想让你现在涂上96号。 倒抽一口凉气，这个可是范冰冰色，你知道吗？ 我知道，非常好看，因为范冰冰当年就是她涂了这个颜色，所以阿宝色才流行起来了。所以现在我们要现场来评测一下96号色。 好， 然后大伙你也可以报复我，你可以选一个你那儿的明星色，你觉得不好涂的给我，我来涂上，好不好？ 可是你皮肤白，好像涂什么颜色都好看。 也并不是，你可以选一个给我，来，你先过来，把我手上的这个96号色。让我们大猴拿走。现在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 我们现在直播间里非常热闹，有一边有两个人正在涂这个咬唇妆，另外呢大伙也是在试这个96号色。那接下来这样，我现在在这儿我也不闲着，我也来把很红的94号色，也是偏紫的一个颜色来涂上给大家看一看。今天这个环节其实也是给大家提醒一些草确实是可以不用拔。嘿，我现在在卸我的口红，然后你可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就是那个玄子说他选的两款颜色略微有点接近，然后他打算现在要换一个颜色再挑战一下。 好呀。 好，现在要换什么颜色？ 现在我决定还是用吃土色稍微点缀一下你的这个嘴唇内侧，因为现在这样看起来真 的 是相当的水润的性感丰唇。 性感， 对， 猪刚裂唇。 特别的好看，但是我还是要修饰一下。 好，现在我们天一的咬唇妆继续来给大家修饰。那我跟大豪也是涂上了 Chanel 家非常非常红的范冰冰的96号色阿宝色，以及我嘴上的现在这个94号色，非常非常粉紫的颜色，好像也是，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可以把镜头拉近一些，因为在镜头里面显得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其实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其实这个颜色是非常紫的，大黄你可以观察一下， 有一点荧光， 有点荧光， 连你都要快要 hold 不住 了。对，我快 hold 不住了，所以这个颜色就不太实用。然后现在这个颜色应该还在市面上还有出，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可以选择， 是吗？ 对对对对，渗入这个94号色。 其实96号倒还好，虽然到我嘴上有点灾难，但 是 吗？96号它好在，因为它这种橘色，它可以跟正红色两个互相调和一下。如果是比较水润质地的正红色，和它叠起来用的话，就会出现那种橘红的效果，很显白。 哦， 但我这单独擦上有一点 hold 不住。 对，大豪现在单独嘴上擦的是96号色。就会觉得有点硬， 就整张脸那么大都看不见了，就看到一张嘴。 接下来这样，大猴你再给大家试一个 Chanel 的这个42号色，当年也是简直难买到爆。42号色和94号色，他们两个是有相近之处的，都是有点粉色偏紫色。然后呢，42号色当年还是那个破产姐妹里面的那个谁他用过的一个颜色，反正很红很红，就是国外的一些网红和明星也会用这个颜色。所以现在我要把 Chanel 的42号色传递给大猴。那大猴你别白跑一趟，你也传递给我一个颜色，咱们两个再给大家试一下。 我其实蛮想让你试一下这个的，因为这一支是孕妇可以用的，就是娇韵诗的一个专用。 看看，说自己不报复的人，原来报复心就在后面。 我觉得这一支你可以试一下，它虽然有一点黏，但它上嘴会有一种人鱼肌的效果，而且你可以安利给广大的怀着宝宝。 好的， 那个小雨，我们这边应该是完成了，你们要不要验证一下我的血盆大口是什么样子？ 好，现在我们把镜头给向表演区，我们天一已经画了一个非常性感厚重的咬唇妆。 我听到了厚重两个字。什么意思？ 给你整个人千娇百媚。 哎呀，我在挺直了坐。 玄子，你可以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最后是哪两种颜色搭配在一起的。 其实最后我把三种颜色都用了，然后用这个说 最重的你用的是哪个？ 最重的就是那个赤土色，然后是用在最最里面，大概在左右对称着点了两个点，然后我把它给晕开的。晕的时候我建议大家最好用手，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用这个口红本身，因为这几个可能都是就起码这两个是液体状的，它不是特别的好控制，用手的话其实可以晕得更均匀，而且这个位置也比较好确定。还有就是我把这个所有的都涂完了以后，本来想试试就是说涂全嘴，用打底色把全嘴都涂了以后，再用那个这几个深色的在里面点，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个打底的时候可能是涂的有点太满了，我又用手把这个边缘。 我觉得今天我们节目很对不起玄子，因为他第一次来做客就给了他一个这么难用的模特。 不真的真的，这个嘴面积是如此之大，发挥的这个空间简直真的，我从来就没有画过这么 对不起你哦， 这么丰盈的双唇。 人家是夸我呢，没有说我不好。 对，丰盈丰盈 丰盈，确实天一也是很有牺牲精神。不过说实话，我觉得你的嘴确实还挺适合涂口红的，而且其实这个颜色涂上不夸张，不会有一种就是特别女性的感觉，其实还可以。 其实还好。 天一，你是选择把口红卸掉，还是继续带着口红上节目？ 我先看一眼再决定。 这样吧，邀请你们两个都可以回来了。嗯，对，回来坐。 远看是看不出擦了口红的，就觉得好性感的一个男生。 对，就觉得嘴巴变得丰润了。然后说到这个咬唇妆呢，我这儿有两个不是很热门的那种大牌的口红，但是可能也还好，是资生堂旗下的，它推出的就是给懒人使用的，它就是可以画咬唇妆的。 哦，双色吗？ 双色的那种口红，但被我用得很烂啊。它一边是比较浅的，然后一边是比较深的，这样涂起来可能还不错。还有一个浅色的颜色。所以这样吧，我现在把这两支颜色传递给他们两个，然后呢可以让他们两位一人来试一个这个用这种所谓的咬唇妆口红画出来的咬唇妆是什么样的。 其实说到咬唇 妆，一个是深，一个是浅， 好多好多牌子都出过。像蓝，这是蓝芝也出过一个， 我那个已经用的非常狠了。 对，这个好像当时是乔妹有擦，还不错，就是效果确实是很适合懒人，不用晕染就直接擦上就出门了， 对， 就是自带咬唇效果。 我看完了我画的这个所谓的咬唇妆，说实话好像就比我生活中嘴唇自然的颜色略深了一点。 对， 但是我嘴唇自然的颜色大概也是这样，所以看起来不会很突兀，对不对？ 不会很突兀。 羡慕吗？ 不羡慕。 我问了一个好尴尬的问题。 现在大红，你涂上的是42号， 好粉。对我来说 确实还挺适合欧美那边的那种风格， 但是对我这种大扁平脸觉得好夸张。 所以刚刚其实我跟大猴在短时间内快速给大家试了 Chanel 的几支大热的颜色，其中分别包括43、42、94和96号色，这四种颜色涂在我们两个嘴上没有一个好看的， 对， 都很丑。 对，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现在有请这样吧，我们先有请大猴。刚刚其实玄子已经涂过了咬唇妆，我们让大猴涂一个咬唇妆吧。 咬唇吗？我的嘴唇。 咬唇妆是要求嘴唇要越厚越适合画这种咬唇妆， 越厚越好， 是吧？ 其实我现在可以直接画，就是因为粉色也可以用来打底，然后在靠内的位置，其实比如说擦上，让我来想一想，我有一支325，棒棒的，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叫做宝石红。 很亮的红色。 对，现在口红的颜色都分得非常的细，就是勃肯第红、宝石红、水 红， 就总之红还有各种各样的红。 所以现在大猴在给我们涂一个他自己打造的一个咬唇妆， 好像不够咬，是不是？ 对，好像那个差别不是那么的明显， 看出来一点点， 但是 大家可以在我们 的看出来吗？ 可以。 可以看出来还挺好看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 我觉得 像这样 你那个颜色适合你比之前的那款颜色。 是， 我觉得你可能是因为你本身没有想到要画咬唇妆，所以底儿打得有点太深了。 对， 要真正的咬唇妆是应该底儿很浅很浅的，然后才能画出那种效果。 我用手简单试一下，就是咬唇妆大概是什么一种感觉。 他是坚决不可以试你的那款口红，我看出来了。你是多么鄙视那一款那个懒人的口红。 就是实际上它的那个感觉就是。是这样的， 就是 外边 一道是 深的，对，而且其实你在真的擦的时候，你还要把外边再晕染开，嘴唇越厚擦起来越好看。 在说我是吗？可惜我用不到， 就是晕染开，越靠外的位置越就是甚至有一点白，我们有时候会用粉底先盖一层，然后再在里边擦，这样就会非常明显的有一个过渡。但说了那么多， 所以小雨要是画小唇妆什么样？ 画咬唇妆肯定好看的， 我想看一下。 好呀， 对，我们让小雨试一下吧，反正那个大猴试完之后感觉效果不明显。 我想用一下大猴的那个懒人的口红。 好， 这 对， 来试一下。 这个效果很明显，但是小雨姐嘴唇也是比较薄的那一种。 他是拒绝批评的，你想好。 夸奖夸奖 夸奖夸奖 夸奖， 现在要来试一下。所以我随便涂哪个颜色打底都可以吗？还是他有一个？ 不是，他不需要打底。但你要注意一下，它是浅的那个朝上， 就是涂上嘴唇的时候、 哦、直接涂上就可以了， 对 是吗？ 这个真的很方便啊，不用那么精致的一层层晕染， 是 涂上就可以。 对，而且它很滋润、啊、但它会起皮，就是那种不是因为干起皮，它就是会显得唇纹很重。 哦，是这样。所以说滋润度不够是这款唇膏的缺点吗？ 其实感觉还是滋润的，但就是它显唇纹。 嗯， 我目前涂上感觉是滋润的呀。 对，过一会儿你就会觉得自己的唇纹显得很重。 所以这一款 哦，真的是有，小姨你看你的嘴唇， 对，还真的是 会，真的是有 这一款兰芝的口红。你们还有其他的颜色吧？ 有，它应该是有六个色、嗯、后来又新出了补充，大概有十几个色。 嗯哼，所以这样既然我们说到这儿了，你们两个觉得你们用过的口红的牌子里面哪一个是涂上之后就是最滋润，持久度也还不错，然后就是最能显得很润很好看的，有哪一个牌子涂上之后是一直起干皮儿的？嗯哼， 先说好的吧，哪一个是特别好的呢？用起来 TF 这个 Tom Ford， 你们觉得 TF 用起来是最好的吗？ 是的呀。 可是 TF 的爱马仕哟。 可是 TF 的口红涂时间长了之后会起皮儿啊。 我本人我觉得那个可能起皮儿这种事情在我身上发生的少，但是我不喜欢口红就是太润，就是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口红，它好像涂上以后显得嘴特别的厚，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我本人是就是上嘴唇稍微会翘一点，然后整体还是偏薄，我觉得就是薄有薄的特色，还是要保持这种特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口红这个东西就是不要太干也不要太润就好了。 所以玄子给我们选出他最喜欢的牌子是 TF 的口红。大猴呢？ 我其实我个人最爱的是 NARS， 但是 NARS 它分好多个系列，你看就像这个，这里边有两个系列，左边的就是那个咔哒很高级的，但我会喜欢右边的这个系列，就是刚好平衡了持久和滋润。它应该是属于，它没有说自己是什么质地，但是我查了一下 MAC 有八种质地嘛，其中有一个叫 Satin，就 SATIN， 它应该就是属于那种质地，就是不会拔干，但是又有一点油润的感觉。给你们试一下，其中它有一个颜色叫 Jungle Red， 是完了，哎呀，被我用的好恶心啊！ 说明你平常也很爱用这支口红，对吧？ 不是，好像是拧的时候 哦，没拧好， 就是这种感觉的。是看起来是润 的， 不是哑光，它并不是现在很流行的那个 matte 质地，就现在 matte 那种质地，就迪奥会出很多，但是那个质地会有一点干，对我来说，我这种唇纹重的，然后像它就是刚好平衡，刚好能遮盖住你的唇纹，然后又会很持久，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 NARS 家。再加上是土少女嘛，便宜。 你们两个都是比较，还是比较喜欢用这种唇膏质地的， 对， 不会反感， 对。 像染唇液和唇釉你们会偏爱吗？ 我还好，我用唇釉的话卡唇纹很严重，染唇液的话我觉得有一点拔干，就是用完以后再去卸掉以后那个嘴唇会很苍白。 真的吗？我手上迪奥这一款就有点染唇液的感觉， 这个就是染 唇，我想让你涂一下。 人家刚说不想你就递过来，然后挑战一下，让我们看看被拔干之后的嘴唇会什么样的样子。 这个你刚涂上是感觉不到的， 然后 回家了以后，你知道也是想背后也是小仙女的，但是用了染唇液的话背后就没有办法做小仙女了呢。 这涂的效果是没问题的， 效果很好，染唇。然后刚刚我不是试了大猴给我提供的这个兰芝的这一款懒人咬唇妆吗？ 咬唇妆 我觉得涂上之后一直到目前为止我都还挺喜欢的呀。 所以说真的是不同的嘴唇适合的质地也不太一样。 对， 所以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种？ 我最喜欢的就是我最近新买的小胖丁。哎，不是因为我新买它，是因为我觉得它很持久。 我觉得就是因为它新买的。 不是，还因为一个原因，刚刚也跟大家说了，就是它真的不沾杯。我很讨厌口红会吃一个饭或者干嘛就没有了，觉得很没有安全感，一直在补口红，所以而有的情况补口红会有点尴尬，所以我就会比较喜欢又不掉色，然后又持久，而且又不干的口红。然后我觉得小胖丁这一款口红真的是。基本上完美的，很适合我的这种。 就是你的标准就是持久度加不沾杯。对，这两项是啊，还有滋润度也是。 还有滋润，对， 持久跟滋润是你的标准。 很滋润呀，很滋润。 哎，我这我觉得擦上以后跟小胖丁300太像了。 像吗？ 很像 吧。是因为你之前的颜色没有卸掉。 哦，对，也有。这个是属于什么颜色？ 这个 是有点樱桃红吗？ 有点，对，有点樱桃红。 嗯， 我觉得这个颜色其实如果卸掉重新涂的话，我觉得玄子涂会很好看。 对， 樱桃红。玄子，你要不要把你的这个很浓重的颜色卸掉，来涂一下轻松的樱桃红？ 哎，我好羡慕人家白皮的人，涂各种颜色都好看，我就不行，我每次擦就嗯。 对，我还希望你回归那种粉嫩系列。 真的吗？ 我觉得现在这个颜色还不够粉嫩。 好，那我回归粉嫩系列吧。 对，我觉得粉嫩系列比较适合。 直男，哎，那你可不可以试一下我这个斩男色？刚跟天意说他很喜欢。 好呀，好呀。 对，就是他拿出一把口红，然后 看看我涂上这个斩男色能不能把天意斩掉。 这款颜色我是绝对是觉得是好看的，就是很少女的那种感觉。 对， 很好看的一个颜色。 不然你自己擦擦看。 我就算了吧。所以说，其实没有男士专用的口红，对吧？ 嗯，好像是没有。有男士专用的有色唇膏。 有色唇膏跟口红呢，它会更淡一点。 对，更淡一点， 淡淡有一点点颜色。 对， 所以说男演员或者说有需要表演，他们画其实得是女生的这些口红，随便挑一个适合的，稍微上一下就可以了。 是，我在马来西亚遇到很多就是专柜的店员， 嗯， 是男生，都擦得非常的妖艳，就是恨不得就大红色、姨妈色就都擦上去了。 男生也能驾驭这种颜色吗？ 我觉得还可以，东南亚男生那个长相，你知道吧？嗯， 这挑长相 我觉得还很 OK 的，就是擦上以后有一种别样的美。 哦，好吧， 不然你也可以探索一下。我觉得 我就算了，今天我是为了节目牺牲，且这个颜色跟我的本身嘴唇颜色比较接近， 其实挺好看的， 还好，我就觉得我还能忍，但是一会儿下节目赶紧卸掉，我怕出门吓到别人。哎，好，现在小雨涂完了，看看颜色， 确实很斩男，很亮。 这个我该怎么说呢？ 我现在涂的色号是迪奥的575， 对。 是好看的， 水蜜桃， 但是这个颜色还是在我不是我印象中小雨最粉嫩的那种颜色款。 你喜欢，我知道你喜欢什么颜色，你会不会是喜欢圣罗兰？就 他会喜欢比较不，他会喜欢比较浅浅的那种少女的颜色。 哦，樱花粉吗？ 我不知道， 我被这个种草了耶！我要买 这 个， 款 我觉得我可以送给你，这个完全不适合我。 真的吗？ 对， 那我就拿走喽。 那下节目希望你会转我11.1元。 那你要不要换一个？你 我可以给你换一个不适合我的颜色推荐给你， 让他试一下。 你都不适合的话，你觉得我可以吗？ 不是， 不一定， 有可能 分人嘛。你觉得哪一款你是不适合的？ 我现在来找一下。 你很纠结是吗？因为都适合。要 这几款唇釉，如果你有喜欢的，随便拿。 有，哎， 要不要尝试一下？ 754吗？ 有754、748、752，全部都有。 754吗？那个好好看。 可以可以。 哪个754？ 但是它会粘头发，就是风一大，就整个人就这样了，粘的。 所以我 要不要试一下？ 我要。 我用 Chanel 的754来交换了， 你知道吗？ 真的吗？那我太亏了呀！ 你瞬间是不是不想给了？ 对，这个 知道真相的你不想给了。 这一支叫富家小姐色， 嗯， 富家胖小姐色。 为什么要加个胖字？ 因为我呀， 好吧。 那我们就说大猴拿走了我的这一支Chanel 的754， 还是绝版的，是吗？ 还是绝版的哟！祝它变成更加叫什么富更加胖 的 富家。 更加富的好吗？不能说更加胖的，这太伤人了。 对，更加富的胖家小姐。 所以你要不要现场试一下，让我们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啊，它真的是涂在嘴上，如果光不是很强，感受不到。但是在阳光下，它有一点人鱼的那个效果。 能，因为现在咱们的直播间光是很强的，能看出你的嘴唇已经开始反出来另外一种光了。 嗯。 很红， 这支超级难买，而且很贵，我觉得我赚到了。 哎，我觉得是适合你的，真的 能感受到我那种发自内心。 所以我想知道， 是适合，真的是适合。 我想知道575现在是还随便可以买到新的吗？ 嗯，有些问题不要问。 好像是，答案貌似是是。 第三时段的潮流梦工厂就以这样很悲伤的收尾了。 我觉得他那个比较出挑，你这个就比较普通。 所以在第四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用一点时间继续来评测这些口红，给大家今天我们这个口红评测做一个小小的收尾。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天一， 嗯，拜拜喽。 Talk about is what is going down and what's been

选择也很简单，就是看哪个有货能买得到，然后你买一个就 OK 了，就是不用买相近色号的两只。但是我就是恰巧很不巧，我把15和14都买了。其实我也说不太清楚15和14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14好像更橘一点， 对，放在一起对比的话颜色有一点点差别，14 号偏橘一点，15号偏粉一点，但其实图上 应该没那么大的 差 别， 差不太多。但是如果要是让我只买一只的话，我选择14，因为我觉得偏橘一点会 更 少女， 更元气。 然后15号的话，涂上之后稍，如果你涂的浅，会稍微有一点点裸色的感觉，就没有那么的元气。 就看个人喜欢哪种风格了。 而且就是其实色号如果相近的话，可能颜色真的差的不太多。 哎，现在玄子是不是换上了刚刚我们第三时段 对 的迪奥的这一只，有点像染唇液的， 好好看， 你自己涂上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 离话筒近一点哟。 这个颜色我也是还是挺喜欢的，就是水红色的这种的。我也会有。然后，但是就是说，迪奥的这个质地，可能我还是涂口红会涂的更多。然后这个偏唇釉一点的，然后我感觉是上嘴唇好像涂的不是很匀，然后下面还是这样，还是效果还是 对。这种口红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不容易涂匀。我今天上节目之前涂的就是玄子现在嘴上的这一支，结果听一就问我，他说哎，你们俩当时还没来，他说哎，你今天涂的是咬唇妆吗？我说啊，不是啊。他说哦，你只是没涂匀。 对，他就上嘴唇就会掉了很多。我说哇，你这咬唇的效果吗？就一半有一半没有。 下了节目可能会被打哟。 节目开之前已经被吐槽过了。我有个小小的疑惑啊，就是那个因为这边摆了很多口红嘛，我就随便拿几支想看什么颜色，但我发现这支巨难拧，因为它这个口非常小，所以我就不太能明白，因为就是这样，这种设计起来就是很难拧的口红，你们买的点在哪？ 还有一种口红是拧出来拧不回去哦。 那怎么办？ 就 拧多了就多了， 就不能拧多，一定就小小的拧一点。 还有我要吐槽的第二个是这个周围是很白色的一个膏体，是不是？但是你看今天我们做了很多口红测评嘛，手上这个多或少都沾了一点，就这上面就全是各种颜色的指纹。 重要吗？人家是限量。 重要吗？是 限量款。你想这放在包里不是很容易弄脏吗？ 重要吗？ 人家是限量哟。 然后另外我想跟大家，正好说到这儿了，跟大家说一下，这支 TF 白管限量的07号色，它非常美。然后呢，这一支是我所有的口红当中唯一的一个彻底用完了又买了全新的，彻彻底底。 有这么好看？ 非常好看，已经用到了这个程度， 就是已经平了，彻底用平了， 就是没了。因为它真的太好看了，太滋润，太少女，太粉嫩了呀。现在我家里还有一支全新的07色号的，就是全新的，连那个 logo 都还在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刚买。但今天我为什么要把这一支用完的拿过来呢？是因为首先想种草这个颜色确实值得被用完，因为女生很少能有一支用完的颜色。其次呢，是那天我到专柜去购买这支口红的时候，我就跟专柜的柜员说，我说我已经买了新的，是因为要替换掉我之前用光的。我说你看这个色号你们家太好看了，我已经用完了，别帮我把它扔掉了。他看了一眼，他说你不要扔，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他说这个唇膏如果你在家用唇刷继续刷的话，其实下面还有这么多，大概 好多， 非常多。对，他说你千万不要把它扔掉，你还可以自己在家化妆出门之前用。然后我一听，天哪，简直 get 到了一个以前不知道的点，所以我也很开心今天在这分享给你们。 66666，虽然我是不指望我能用完一支了。 你们两个都没有一支口红是用完过的吗？ 没有， 但我妈妈有。就他们，就我一直是知道你刚知道的这个小知识的，就是他其实是，就他们以前用那个口红，我妈会比较喜欢用唇刷。然后我经常就以前我还小一点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他那个把这个快用完的口红，他可能就是已经用凹了，然后我说那他是怎么用的呢？就他就拿一个唇刷这样沾， 会过。 然后他跟我说完了之后，我就发现我没有一个好用又好看的唇刷， 所以要买唇刷。 所以我最近很想买一个唇刷。 很贵的，很贵。 真的吗？ TF 的唇刷很贵。 哎呀，可是我有个问题，如果既然底下还有那么一管隐藏在底下，为什么口红的设计者不把它设计成直接能顶出来的呢？ 会断呀。 对呀，很容易断。而且我要跟大家讲， TF 的口红很容易断。 对， 我 TF 家的口红我大概有至少三支或者是以上是断掉的。 天， 而且我没有对它做任何事情，我也没有摔它，它就断了。它断了之后 断了。 对， 断了之后，我通常的办法就是只能继续凑合用它，因为你不可能把它扔掉。但是呢，有一支就是很红的那个黑管09号09色号、嗯、因为它太好看了，它断了之后我太难过了，然后我又买了一根新的。 嗨，我以为它是怎么小妙方给接着用， 我也想， 结果买了一支新的。您这个倒是包治百病的一个办法，买新的。好吧，所以我觉得以后这个设计者要是能设计个比如说透明的，让我们知道底下还有什么，大家就不会把这个扔掉了、嗯、造成浪费。 我们还没有试杨树林，哎， 赶紧试吧，你们要试哪个呀？ 我觉得可以在手上试，这样可以试 好 几种颜色。 好好好，大豪你来给大家讲解吧。 用我的大搓胳膊，这是杨树林的三个系列，三种嘛、嗯、一个是方管，我这个带过来的是当时到现在还是很红的星拟色、嗯、全智贤女神色哟。这个有一个特别好笑的事情，说有一个人找代购买了这个，然后跟代购说，我擦上就这只女神色，为什么我擦上没有女神的感觉？然后代购说，因为你长得丑呀。引发了一场恶战。 代购可以这么直接吗？ 那个代购是不是你本人？ 不是我本人，我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然后这一只是当时也是蛮火的33号，哎呀让我弄得有点坏掉了。 嗯， 当时是代替13号的。 对， 13号当时也很火嘛， 13和33我都有。 对，13号当时买不到，然后这一支是新出的哟，是那个小铲子型的，它的这个刷头很有意思，是铲子的、嗯、然后这样刷， 嗯， 觉得很好玩。然后它的也是那种染唇液的那种感觉、嗯、擦上以后是薄薄的一层，然后会有一点染唇的效果，很持久，而且这个颜色很少女，虽然并不适合我，但是我又不打算把它给出去。 看到了我， 看到 他 羡慕的小目光， 看到了小雨姐就是眼睛刷 亮 光了。 因为你知道吗？ 不是很适合我， 限量两个字，他没有抵抗能力。 我那么轻易把我的754送走了。 对呀、啊，要不要要回来？ 那 要是要不回来了， 没关系。 送出去的孩子，泼出去的水， 你能不能给我种草一下？我不拿走，你能不能让我试一下这个色？ 这个、 你先给大家讲解 这几种颜色，我觉得可以啊。 然后我现场在嘴上试一下这个颜色。 我带来的三个颜色都是比较斩男的颜色，就粉的呀。 这款我觉得真的是个斩男颜色，所以我手中拿的这一款。 但是除了那一只唇釉以外、嗯、都有一点荧光，然后你们在镜头前看可能会觉得就几乎是一样的颜色。 啊，镜头前不太区别不是很大，颜色 对，但是质地完全不一样。这个是唇釉，一会儿就会变得是干干的。然后这一支是圆管，就永远是很润，然后随便一蹭就掉了。这个就是那个方管，就是介于，润和干之间，还算持久。所以如果是出去跟男朋友出去要接吻的话，就要用唇釉，这样比较久。如果是圆管的话， 一接吻直接 对，都到男生嘴上了， 男生 都不会上 了，颜色很斑斓了。 对。然后像这种颜色就除了这一支唇釉以外，这两个都很荧光，而且是迷之相似的，我擦上以后就是妙啊，就是整个人黑到不行。 那你就应该送给我呀。 嗯， 你考虑一下， 我觉得我会白。 好吧，现在涂完了是吗，小姨？ 对，我涂完了。 嗯、感觉 没有，刚刚我可以跟你们讲，天一刚刚才在广告的时候跟我说，小雨今天你还没有涂到一款口红，上次让你让我眼前一亮的。 对，还没有，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出现这款所谓的斩男色，仍然没让我觉得眼前一亮，怎么办，小雨？尽管这款颜色看起来很好， 没有，我要为它证明一下，是因为我们今天嘴上涂颜色太多了、嗯，对， 所以颜色没有那么纯，最后又互相染一 点。对对对，如果是早上起来一睁眼什么颜色都没有的，或者是刚刚洗完脸回家涂上的话，效果就会更明显一些。 嗯， 对，而且这一支过一会儿会变色。 是吗？ 会变什么颜 色？会变成正红色。 哦， 它本来是橘红的， 会变正红啊！现在是很橘的一款颜色。 对，现在很橘， 然后非常橘。 嗯，过个一两个小时吧，它就会变得很红。 我必须要说，我不是很喜欢杨树林家的口红的一点，是因为它的味道不太好闻。 哦、是。 对，它只有圆管的那个是水蜜桃味儿，对，其他的方管和这个唇釉都是一种有点化学质地的那种味道。 对， 然后我个人最喜欢的味道，不知道你们两个跟我是不是一样，我最喜欢的是 TF 家的味道， 巧克力、 巧克力味儿， 巧克力味儿，感觉是在自己在吃巧克力。 是的 ，MAC 也是哟。 天一，我来给你闻一下。 好，我来闻一下，到底有多巧克力，让你们都想吃的感觉。 很香，很香。 找不着了是吗？ 就是很多人判断自己买到的是不是假的 TF 口红，就是去闻。 哇，巧克力味好浓。 是的， 那是种甜甜的那种白巧克力的味道。 MAC 也是， 很好闻， 是吗？ 但是不同的像 MAC 他们家有不同的产地嘛，同一个颜色可能味道都不一样。其实不是假的，就是听说有一个是欧洲产的，还有一个是亚洲产的，我也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总之是两个产地，完全不一样的味道。 哇哦！ 啊，想不到小小的口红有这么多的职责区别啊！ 哎、除了这一些大牌的口红之外，你们两个人觉得稍微平价一点的，最推荐的是哪个牌子？刚刚你们有讲 MAC， 有讲 NARS， 有讲一些最推荐的稍微平价一些的牌子。 玄子刚才给我安利了一支，哎，你给他们说一下吧，我觉得这个好好看。 日本的 Whole Angel， 就是那个 很萌的 那个， 我看一下， 就是、很萌的、那个、 啊，好好看呀， 对。然后这个是其实是我的朋友就当生日礼物送我的，然后它其实是这一系列是有点润唇的，但它这个涂出来，我不知道这个你们离远了会不会能看见， 但 是对，就是其实就是人鱼肌， 几乎看不出来，在远距离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会看到有一点点 金闪， 就珠光。金闪，然后我现在都用它来就打底吧，然后跟那些 这款有点功能类似， 差不多，但那个很油润， 对， 这个比较油润， 这个就是没有那么流动性，没有那么大 哦。 今天很流行的这一种，我这一支也是，就是擦完口红以后再擦上去，它会有一点金色的反光， 很好看。 刚才小雨唯一让我觉得今天的亮点就是它涂了刚刚的这一款，这也是那个大伙安利的，对吧？涂完之后，我觉得它那嘴唇瞬间放光了， 是的， 闪了那个金光，就是在我们这个强光下一闪。我觉得是真的是漂亮，你要不要你再涂上一点，让自己现在嘴唇发亮一点。 妈呀，我现在的人生太凄惨了。 怎么凄惨了？ 连天一都一直嫌弃我。 没有嫌弃，就是因为这款产品我觉得是好用的， 是好用的， 就是、瞬间把你任何口红颜色都给提高一个度的， 而且它很安全，它是就是孩子也可以用， 孩子都能用， 对，小孩子也可以用，然后孕妇孕妈妈还有喂奶的时候叫哺乳期， 哺乳期 也可以用， 很棒哎！ 哇，那这款真的是推荐的。 对，但它跟754的一个弊病差不多，就是很黏、头发也是刮上去的话妙啊，就带下一条。 所以今天在现场我们给大家评测了很多口红，当然也做了一些小小的交换，也有一些很不值得的交换。 亏了。 对于很多女孩子来说，其实私下里面也可以互相做这种交换的活动， 对， 比如说把我不适合的给你，你不适合的给我，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得到自己适合的口红， 还能省钱，对不 对？ 对，关键 重点是你知道吗？现场换来一个新的颜色，内心很开心，比我说一会儿要去什么专柜购买什么要高兴很多，因为我现在立刻得到它。 你今天换了完之后，你觉得你是开心的吗？ 我是开心的，因为754我确实涂上不好看，对，或涂上显得我很凶，所以我把它给大豪，我也很开心，因为那只颜色现在也真的买不到了。 反正我觉得这一款是我今天觉得是你让我眼前一亮的一款，其实它不算口红，算个加分项， 对 吧？但是是非常好看的。 而且我也 get 到了，我觉得大豪可能确实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所以他给了我两只，那我 就 觉得就 是很善良， 自己占到便宜了呀。 对， 哎呦，我突然想到一个小贴士，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去专柜试口红，因为很多人都是嘛，有时候会觉得不太卫生啊什么的，可以自己在淘宝上买那种小小的刷子，把那个口红拧到最尽头，比如说像这样，很坏哦这个办法，从根部刷一点，这样试色就不会，因为之前有人说在一些店里边试这个，然后得上了唇炎啊什么或者其他的问题、 哎、 因为毕竟很多人都在试嘛，那个细菌，然后这样的话就避免了，还可以成功的试色，我每次就咔拧到最尽头，拿小刷子刷。 我想知道那个卖货的那个人会不会什么眼光 看着 你，斜眼看着 我呀， 其实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拧到头了都， 不管他怎样，我自己开心就好。 我进去的那一瞬间，脸皮扔到地上。 为了美，什么都可以不要，是吗？好， 在我们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我们节目组另外的两位精英在之前拍过的一个视频，就是说男生来猜女生化妆品价格的这样一个视频。我觉得天一，你 也 可以学习一下。 我想说，我也可以猜一猜，看我猜的准不准、 哎。是的，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猜化妆品的视频。我们稍后回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因为我们俩搭档很久，而且呢还是大学同学，就可以说关系很熟了。我今天呢就突发奇想说，想要考验一下我们俩的默契，看一看泽华对我是不是足够了解， 看一看泽华到底是不是一个真的笑话。 所以今天我准备了一堆化妆品，一会儿我要让泽华来回答我，什么是什么，干嘛用的， 压力很大。 一会儿见呢。 先问你一个最简单的吧。 好， 这个很多人都用过，这是什么？ 说你一句话，一个锤子。 你才锤子，你不是。再想想看， 打气筒，打气球的。 这是美容棒，24K 黄金美容棒，这个 还很软哎，蚕宝宝。 你的 很可爱的蚕宝宝。 再给你打啊！哇，倒多了，好心疼。给点提示，给点提示，占这个多，占这个多，占这个多。 吃屎的蚕宝宝。这画面很好看了。 你去死！这个你知道吗？这是 什么？指甲油。 啊。这颜色别说还挺适合你的提亮哎， 而且很厚，明显就是染 头。不过是这唇膏，染唇液，真是这个。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my mother 不说了， 经常 use it 指甲油，就是指甲油的瓶子呀。 这是 YSL 的唇瑕两用霜，涂在嘴上和脸颊上当腮红用的，不是指甲油。OK。 我觉得对于我这样的美少妇而言，这个颜色更合适哦。 这个我跟你讲过，我跟你讲过很多次。 对对对对对，小猪皮， 你才小猪皮，小羊皮，这个 TF， 这个我很了解哦，很懂哦，男生都会。请跟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滚 TFBOYS， 你知道吗？ 这什么？ 这是标准的护手霜啊。 这不是护手霜。 嗯，味道也很像护手霜。你看颜色也很像冬天用的那种护手霜。 冬天和夏天有差吗？护手霜？这是消炎乳，这是在上妆之前用的。 是白 霜前乳， 白皙。 你猜多少钱？ 150。 你滚！ 护手霜只用25，好不好？我愿意给你往多数猜了。 气死！这什么？ 这是很简单，粉饼液，粉饼。 什么？ 腮红。 对呀，你答对，你终于答对了，泽华，你出息了。那这是 什么？这个应该还是粉饼吧？ 差不多吧， 跟那样子是一样的， 可以算是粉饼。 然而并不是 啊。 色色盲的， 你 每年体检的时候大家都会使用哦。 还给我！ 哎，我看不清什么颜色。 去，那这是什么？ 这是那个什么？那个，刚才那个是腮红啊，这是腮棕。 那这个呢？ 驼棕色的腮白，显白。 那他俩用在什么时候呢？ 哎呀，白天的时候用腮白，晚上的时候用腮棕。 就这种可以用哦。 对呀、啊，白天用它不会困，晚上用它睡得香。 高温滚，这什么？ 这是眼线笔。 不对。 肯定是眼线笔， 然后它有刷子，这是眉笔，不是眼线笔。这是什么？你认识了吧？ 这我知道，前段时间才用过的。 嗯 ，face 粉。 你并没有痒是不是？ 非常痒，现在被拿住。啊，那是那个。 还要想一下。 散粉。 对，这个呢？这是什么？ 嗯，你身上有它的香水味， 一闻就没我的贵。这怎么可能？哪里有香味？你闻一下。 香美。 不是香水， 很香很美，你知道有没有？ 是眼药水，大哥。 我跟你说，这些东西都不好用。但是我今天早上用一款非常好用的东西，我要推荐给你，就是它。 我这是我的东西啊！ 我今天早上觉得脚非常的干，感觉要皲裂了。 What？ 然后我就看它非常像脚霜，我就拿出来一闻，味道也很像，涂到脚上以后真的非常非常的滋润。 它滋润没错，可是它很贵，怎么用来涂脚后跟？ 这么大一瓶看起来很便宜啊？ 很贵好吗？ 就跟大宝一样， 滚！ 100到头了， 你滚赔我 75， 赔， 给你50块钱拿走。 滚，别动啊！你别动，我保证不打死你，别动。 真的很好 哟！非常欢乐的一段小视频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今天我是来凑热闹的嘉宾天一。 哎，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呀。 对，以前我真的没有一次性见过这么多口红，除了专柜以外。 所以我不知道，哎，我想我现场问一下，玄子是有男朋友的吗？ 我有。 那你男朋友知道你的，他对化妆品的价格会了解吗？ 他现在属于还不断学习、不断进阶中吧。 因为我觉得男生可能很少会有那种，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很难能明白女生为什么一小盒东西那么贵，比如说像眼影啊什么各种类型东西，如果是很大牌的就会非常贵。 不能理解， 所以你知道在女生身上要花多少隐形的钱，而且可能还之前我老公还跟我说过，他说你每天买那么多口红，换那么多颜色涂，可是我也看不出来呀，我只能分得出你涂了口红或者是你没涂口红，但是我不能知道你涂的色号有什么变化。 对，点就在这儿啊，就是这些没差别的事情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在上面。 女生不是涂给别人看的， 我们是涂给自己心情换看的。 好吧， 就比如说我今天心情很糟糕，然后呢我去到商场的专柜买了一支我没有过这个颜色或者是稍微比较新鲜一点的口红涂在我嘴上，我就会觉得我的心情整个都焕然一新啊，我就很开心，非常开心。 是不是只要花钱了就会开心，跟买什么没关系， 总要换点东西回来的。 对啊， 换来的是自己的美哟。 好了，今天我们在潮流梦工厂种草了莓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基本上我觉得还挺全的，市面上的一些色号的评测。那在下个星期六的时候，我们这个潮流梦工厂种草了莓环节也还会继续给大家种一些很新奇的一些草，当然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只有关注下周的节目才能知道。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感谢今天的收看，我是小雨， 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嗯，也很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美妆达人大猴和玄子，下周见喽， 下周见， 拜拜， 拜拜。